大家好，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啦。今日我哋又情商又笋哥翻嚟我哋度录音嘅。今日我哋要录一集谭方榜。嗱，咁咧8月8号咧，我哋有一个网友咧，总司令就话放榜时候啦，我哋应该谈下放榜。咁啊，笋哥，我想问下你，你都系即系比较即系近期毕业啦，即系都系近届即系近几年嘅大学毕业生啦。放榜对你嚟讲嗰个即系冲击啊，大过我。因為我好多年未放過榜啊，即係讀書嘅時候。 哇！但我覺得呢個成日你個波真係好大， 你成日會打啲波波嗨嗨啊，哥哥點啊？你淨係掛住啲波波撚撚嗨嗨又唔得嘅仔。嗱， 嗰個放榜啊，都好喎、啊。 我話俾大家聽，放榜咧，我當年咧就一分嘅啫，筍哥你幾多分啊？中午有放榜。 我話考過兩次， 係 一次啊幾分嘅啫， 係 第二次啊17-18分 嘅。哇！咁撚勁嘅， 梗係啦。 哇！我當年都係一分嘅啫，話俾你聽，當年我考到一分，我老母好似我考狀元咁撚嘅，幾撚犀利你啊！有一分諗住零分嘅嘛，屌！ 呢單嘢我講下我嗰時候放榜嘅故仔啊。 係。 咁啊，話説咧嗰時候，即係都係後生啦嚇。即係話講起嚟都8-9年前啦，真係，即係中午啊。 嗯。 嗰時候放榜，咁啊啱啱預政係咩咧？97年。 喂。 咁啊。 好乖喎。 整個社會氣氛係好差嘅嗰陣時候， 係 咁啊，經濟唔好啦，又知道即係出嚟揾工又唔容易啦， 係 咁啱啱放榜嗰時候咧，好似8分啊，按照嗰個年代嘅標準咧，8分咧你係有資格讀中六嘅，係咁就 不過我想問下你嗰個年代係咪要讀中六先升到大學嘅咧？ 係啊！ 係咪我想問下，而家有啲人唔使讀中六就可以升到大學嘅？ 白尖啊，你最叻嗰啲咪得咯？ 哦，咁樣嘅。 跟住後來咧就點咧？咁啊，當然冇人收啦，因為你未即係人哋要揀都揀啲10幾分嗰啲啦，係咪？ 啱。 咁啊，嗰時候咧就去讀夜校。 係。 咁啊，去夜校嘅時候咧，咁嗰時候 我聽講夜校好撚多女溝，好撚多閪屌喎。 呢個慢慢再探討落嗰一個地方度。 係。 咁嗰時候嗰時候其實揾學校揾咗幾日㗎啦，因為啲人都會咁講嘅。譬如話，如果你想揀間學校重讀嘅，你都揀間日校。 係。 因為夜校其實你講真都冇乜心機讀書啦，即 係 全部 教嘅又冇心機，讀嘅又冇心機啦。 係啊，即係你全部最廢啊、最冇用、最垃圾啊嗰啲去曬夜校咁樣。 係。 咁但係冇辦法，日校又唔收喎，日校連重讀都唔收喎。 係。 日校重讀都收嘅10分、11分、12分嘅，8分你簡直覺得哇，簡直係冇曬機會。咁嗰時候個世界都覺得喂好撚灰啊咁樣。 係。 咁啊，後來咧，有去到一間夜校，去到夜校嘅時候咧，咁啊，見到個校長喎。 係。 咁我其實都係一個奇遇嚟嘅。個校長入到嚟一坐低，咁然後咧就喺個雪櫃度拎咗包維他奶俾我。 咁好。 係啊，即係不過屌你交學費噶嘛，梗係。咁都幾貴嘅，都幾貴嘅。咁然後就佢話點啊？揾咗學校，揾咗好多人。其實係啊，嗰時候已經係第8日。係，即係嗰時候好似就係考，即係放榜之後8日內你揾到嘅。係。咁我都揾唔到，咁然後再唯有去讀夜校啦咁樣。咁其實都覺得係唔係咁好嘅，因為始終都唔係一個好嘅選擇。 啱啊啱啊啱。 即係你要去俾錢， 係， 仲要去揀一個唔好嘅選擇，再加上嗰時候屋企經濟唔係咁好。係。咁你要俾多啲嘅錢，然後去揀一個唔好嘅選擇，你係咪即係其實成個過程都係戇居嘅？ 啱啊啱啊啱。 咁但係嗰時候去到嘅時候，見到個校長其實去到嘅時候，佢都同情你呢個遭遇。我諗其實有個特點就係你去得嘅時候，佢亦都估到你有呢種咁嘅諗法。 啱啊！ 除非你一分兩分，如果你8分9分，你一定係唔甘心嘅。 啱啊！ 咁啊，嗰時候入到去讀書啦，咁樣咁就即係九護士話齋嗰度好多閪屌都好笑。即係咧嗰時候翻學嘅時候咧，啲同學個個都金毛啦毛啲都唔再講啦。咁啊啲同學咧，咁我坐男仔，因為我都生得比較高大嘅，坐最後啦，最後通常我嚟傾偈噶嘛，係咁啊幾個男仔圍住啊，咁啊啲男仔話：，前面左上角嗰、那個，嗰晚我 check 過佢啦。 唔係啊， 即係啲頭， 我都想讀夜校喎，咁樣。 我哋嗰個年代咧，仲係即係同而家嗰啲話唱 K K 親都要撩圍啊，乜乜唔係咁噶嘛。即係屯門咧，好多間細細間嗰啲卡拉 OK 嘅。咁啊，同間學校好近嘅，咁啲同學仔又最中意去唱 K 嘅，咁啊呢個即係你知唱下 K， 咁大家又飲飲食食， 咁啊飽暖再又燒再黐任。 哇！唔係話，屌你咁撚正？ 係一種再加上呢種嚇、經濟大不景嘅大末世氣氛之下，嚇、人類要將自己下一代咧維持落去。 哇！屌你，我預撚到啊，沈哥。 咁我啊冇份喎，講真。啊！嗰時候我冇份，因為即係你細個已經冇乜錢噶啦，冇乜錢又冇得打扮喎。咁啊，即係仲係著緊舅媽錢，仲記得。 哇！好撚經典嘅呢對波鞋。 係啊，咁於是乎都點講咧？即係冇乜女溝咯，但係聽啲朋友講啊，個個都即係個個都講緊話，哇！嗰條咧細個嗰個波過啊，嗰時翻學都翻學，咁講聽下都好啦，係咪？咁啊，聽。 但我想問下，嗰啲年齡大唔大嘅咧？讀私讀夜校嗰啲會唔會話卅幾後？ 冇，我哋嗰啲係真係啱啱畢中五畢業嗰啲讀 嘅 咋。 哦，咁樣嘅。 跟住後來點咧？咪嗰年都係咁啊！俾心機讀書咯，反正冇閪屌啊！奇蹟就係全間學校有兩個人上到中七。 係。其中一個你啊？ 仲。全校校長高分就係我， 幾多分啊？嗰陣時你朋友攞 唔知十七十八咁。 哇！咁校長咪以你為名？ 啊，都係噶。咁然後我係得兩個升到啫嘛。我係升到，我係其中一個升到，有一個讀 Band Three 學校，我仲有兩間 Band One 校添。 哇！咁你校長好啦，開心啦。 所以我就想講啊，即係各位觀眾，人世間嘅嘢咧，真係好撚奇怪嘅。 係。 我讀嗰間 Band One 學校咧，我係文科生，十七八分其實都唔係好收嘅。但係咁啱就係佢嗰年咧，他哋自己學生收唔夠，咁然後咧，而嗰年咧係整體嗰、那個嗰、那個考試會考成績都係偏低嘅，所以咧佢個門檻拉低咗少少，咁我冇乜聲又入咗去啦。 哦， 咁然後自此咧，即係人生就唔同曬啦。入到佢間學校嘅時候，形象又唔同曬，因為始終點講咧，你去到啲 Band One 學校咧，個傻仔嚟嘅啫嘛，戇鳩鳩，而係翻到學校就係讀書。咁我都雖然都唔係話真係咩叻仔，但係都去嗰啲。差嘅學校地方都讀過啦，啲人都會覺得哇好奇怪喎，你啲星星好紅忽忽嚟喎，見過世面嘅喎，咁佢哋又覺得屌咪當你外國人乜都問下你啊，屌你，咁啊好啲間個人嘅，咁啊啲同學都會覺得你幾好啊，咁我哋又冇乜架子㗎啦，個人又即係 總之食過下四方飯嗰啲啊， 咁啊去到嘅時候咧個待遇都幾好咯，咁啊讀完中學，咁順理成章啊讀埋大學，咁啊順理成章啊出埋嚟做嘢，咁啊咪咁啦，即係。你叫我去 look back 翻之前嗰幾年咧，其實冇嘢嘅，冇所謂嘅。 係， 即係如果好彩嘅，好似我咁樣，咁啱咪真係讀好書。 係。 咁啊平平穩穩咯，讀唔到書嗰啲兄弟又點咧？咁啊，大家都唔係差嘅喎，嚇、即係有啲當年真係話畢咗業，瓜咗嘅，即係瓜咗，即係佢哋 哦成績瓜咗， 即係成績瓜咗。啊。咁有人去整電梯又有，咁啊。呢、這個有啲人去做保險經紀又有，咁嗰個年代做保險嘅可能都發展大㗎啦，而家都，即係對佢哋嚟講，冇乜嘢啊。其實嗰時候都仲係點講，雖然唔係好多機會，都仲有機會嘛，係嘛？有啲人可能佢自己有苦學，咁啊而家可能遲咗一兩年畢業又有，總之咩人都有咯。即係所以我覺得佢雖然好老土啊，但係。啲聽眾啊，即係 even 得或者唔得都好， 放榜唔係一切咯，我覺得。 咪就係咯，即係其實人生有太多事情要搞啦。 人生有太多嘅第一次，嗱，我講俾大家聽，我講過好多次啦，我會考得一分，我話俾你聽，佔我師弟嗰個會考零分。 哦，好嘢喎！ 咁咧，零分不但止，全級考第一名。嗰陣時咧，我哋個英文老師講咗一句説話，令到我哋兩個都好努力嘅。你兩個啊，簡直係學校之恥啊，垃圾之中嘅垃圾啊，你冇用啊！咁咧，我哋當年咧嗰間學校咧，而家大埔區首屈一指嘅Band One中學嚟噶。咁咧嗰陣時考第一嗰個咧，阿 Sir 就點讚佢，又話第日咧必成大器。我話俾你聽，考第一嗰個而家做咗咩咧？喺九鐵度賣飛。 講真。 我話俾你聽，考第尾嗰個而家做咗咩咧 ？Bandai 英國嘅代理。佢咧有一次咧飛翻嚟香港，就想大陸就傾生意，佢搞 Bandai 嗰啲模型飛機。Bandai 係大陸嘅老細，搶住同佢握手。哇！你就係阿邊個啦？啊！我真係好仰慕你啊，諸如此類。我話俾你聽，佢喺香港翻嚟，佢話成日搭的士唔方便，咁咧就買咗架車，佢翻嚟香港一個禮拜嘅啫，就即係四圍揸，咁咧就去傾生意。架車唔要嘅時候問我要唔要，我話大佬你唔知啊，你唔係唔知我考咗四次都考唔到車牌啦。咁佢又將架車泊喺街，由得人哋拖撚走。 即係人哋可以有咁富豪、咁富貴，咁嗰日嗰個先生講一句：你兩個啊，真係學校之恥啊，簡直係垃圾！我想話俾大家聽，一次嘅考試唔代表你人生嘅一切嘅。 唔係，同埋真係唔好聽嗰班撚樣講。 啱啊！ 即係講真，你做得老師，你叻嘅有個好。我話俾你聽，我近排就係有個老友。如果佢走去啲學校度暑期教啲 course 咁樣，跟住然後咧啲老師見到，咦佢又幾好喎，入埋嚟啦咁樣，又嘅即係 include 埋佢做老師咁樣啦。咁啊，我 friend 戇居居又做緊老師啊。咁平時冇乜特別嘅，即係呢個人唔係一個衰人，但係絕對唔係好嘢咯。即係其實老實講，而家嗰啲教師咪又係不知所謂。 即係我聽啲教書先生講， 即係我覺得嗰啲有最閪就係咁啦，自己已經係冇乜前途噶啦。你其實做緊教師，你廿幾三十歲，你呢世人就係咁噶啦。你仲叻得去邊咧？ 啱啊！ 你冇得叻得去邊嘅啫。 啱啊！你又冇生次冇機會。 你又你同埋咧，最緊要咩咧？近排有個教書朋友約我食飯，我都推撚咗佢啦。即係點解咧？其實呢個人，即係呢啲人出咗嚟教緊書之後，其實冇乜社會經驗 啊。 你覺得個人咧講嘢冇乜味道， 冇乜內涵，冇乜涵養。 即係佢可能係識好多書本上嘅知識，但係人生即 係人生經驗好短淺， 太薄弱啦。即係你同佢傾嘅時候咧，成日傾啊，哎呀，我仲未有男朋友啊，哎呀呢樣嗰樣啊，即係佢講得好聽啲又話你天真，唔好聽啲即係話你有啲低啦。即係講真，呢啲友仔唔識啊，好講。所以我覺得即係大家如果曾經受過呢啲咁冇水平嘅人嘅氣咧，其實唔需要介意。你識嬲嘅證明你仲有啲骨氣。 啱啊！ 將來揸架 Benz 翻去接佢飲茶。 我話俾大家聽，當年我哋啲先生好侮辱我，因為我哋一全班咧，我話俾你聽，我係一間即係學校裏邊，我係一班成績最低又唔搞事嘅人。通常啲先生最睇唔起係啲咩人呢？成績低唔搞事成個傻仔咁樣。佢咪話你戇鳩咯，即係你搞下事，先生都怕你買你怕都同你氹下你開心啦。一係咧你就成績好好，佢覺得你好突出就同你開心下啦，傾下偈啊，教下你嘢。我話俾你聽，我哋幾個朋友裏邊，幾個朋友都係一啲成績唔突出又唔搞事嘅傻仔嚟嘅，翻學淨係發夢，日日翻學俾人鬧。我話俾你聽，喺幾個朋友當中，幾個朋友而家都可以成到大器。第一個 band 帶嘅代理，第二個成績唔好嘅。而家喺呢個即係警界裏邊，都係一個好出色嘅明日之星。另外小弟唔可以講即係好有成就，但係起碼即係俾好多人即係舒服好多嘅生活。你唔好聽嗰啲閪佬講就係話你成唔到大氣之如此類，人生唔係第一次放榜。嗱，我話俾大家聽，我人生裏邊咧第一次嘅即係真正放榜，我覺得唔係我中五回校。是我在澳門搞嘢嘅時候，同人傾呢單生意得，你唔知噶。佢話：喂，我同我老細傾一陣，三個鐘頭之後覆你啊。你喺邊間餐廳坐低等我？嗰次真係我人生第一次放榜，令到你人生轉變好大。人哋俾唔俾你分呢嚿餅仔？你嗰、那個前途會唔會係咁先？ 有嘢做乜要益你？ 就係靠嗰次放榜。我話俾大家聽，人生係好多次放榜嘅機會。不是話中五會考就係等於你人生決定你得定唔得。嗱，我話俾你聽，你人生得定唔得就可能好似牛醫生咁你升到大學做個醫生，做完醫生都唔係你想象之中揸 Benz 住洋樓。我話俾你聽，我認識好多醫生，間屋冇我呢間屋咁大，平時生活質素冇我咁高。嗱，我話俾大家聽，而家身為一個醫生喺政府度做，大約頂薪六七萬啦，好啦，頂籠噶啦。即係而家嘅新畢業醫生，咁你六七萬你供層樓，咁之後又養架車，所剩無幾啊！仲有一樣嘢，而家做醫生又不斷要進修，讀個 course 十幾廿萬，閒閒地嘅而家。你一年讀兩個，你一年見三十萬，咁你一年先揾多六廿萬，水瓜打狗唔沾一截。講真一句，我嘅生活質素好你好多啦。因為而家做醫生你唔可以話我唔去進修，屌你閒閒地一個讀皮膚 course。十零廿萬，仲要過外國考試喎。之後你話我讀完皮膚又想讀個內科，廿零萬 不過咪唔可以咁講嘅，九護士，即係人生有好多種趣味啊。如果你話你真係佢讀書讀到叫阿媽咁樣，即係為咗即係話擔心俾人哋裁撚咗出去，所以先不斷進修，咁佢梗係好痛苦啦。但係我亦都識唔少即係朋友，佢哋都係即係點解佢要進修，為咗即係有啲興趣啊。咁我諗。 好似我哥哥都係護士嚟嘅， 係 咁佢亦都即係滿足喺自己有好好嘅醫學常識裏邊，咁佢都肯抌錢去盡心不停讀書， 係 咁我諗有啲人佢可能花緊錢，佢亦都覺得高興。 我話俾你聽， 人人都中意飲酒吊閪嘅， 十個醫生十一個唔中意讀書嘅，原因就係因為唔讀書會俾人走，會俾人炒魷，所以佢哋先要讀啫。因為咧而家計分制，即係你要繼續續個醫生牌，你咪要讀書咯。即係你唔讀書咪冇醫生牌續咯，咁啊焗撚住要讀嘅啫。但係而家好多醫生都唔睬你㗎啦，即係醫務委員會話要焗，即係焗你哋讀醫生牌，即係做醫生牌要讀書，好多人都唔肯睬你㗎啦。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唔讀就即係蝕卓啲咯，咁所以就即係你焗讀嘅好多都，因為你而家你寫嗰個報告，即係你老細寫你嘅報告，寫你嘅評級報告，你點都要讀啲嘢落去，即係你點都一年已經廿幾萬㗎啦，即係最低限度啊做醫生。你一年一定會唔見廿幾萬，你一個最懶嘅人都要讀下書，咁所以你話死唔死？即係你話啊係喎，我中學畢業，我考咗一間好嘅大學，可能你係做過醫生，做過工程師，做過律師，但係未必係你真係令到你生活好過一啲嘛，即係令到你真係飛黃騰達。 唔係，即係大家要諗清楚一樣嘢，就係唔好俾個即係唔好俾個制度嘥曬你時間。 啱啦。 即係你應該即係清，即係我覺得大家已經清晰啲咯。譬如話你真係喂。有些人真係癲噶嘛！你好似夜晚嗰個咩，嗰、那個又唔係 E.R. 叫咩啊？秒走人心啊！ 仲要啊！ 係咯，即係夜晚之前播嗰個秒走人心，有些人真係黐筋噶嘛！即係佢係真係好 obsess 佢自己嗰份工作嘅，即係佢會擺曬成副精神落去嘅。 你傻仔 咯！有啲咁嘅人，咁但係又唔好又傻仔咧，佢開心咪得咯。即係你話愛因斯坦啊，中意研究相對論，咁佢都應該係好開心嘅。咁你揾到你自己中意嘅嘢咯，否則大部分人都係平平庸庸嘅話，你跟住個制度走，佢玩你一世。係啊，你今日學呢樣，聽日學嗰樣，後日啊你要噴火吞刀，大後日後頂英槍啊！ 屌你！ 喂，我講完呢單嘢之後咧，其實我覺得啲觀點都好平庸嘅，即係我哋都係想即係同啲年輕人講下，其實都唔係。好多嘢冇一定嘅，即係揾錢呢家嘢時運到，大家唔使咁介懷。你今日可能洗廁所，你聽日洗到個金字坑嘅，好難講。即係有啲人可能喺菲律賓，佢本來做只狗喎。我個 friend 佢屋企有錢人嚟嘅，請個賓妹，個賓妹做咗十幾年啊，幫佢打工。佢個賓妹人工高喎， 點係話？ 係啊，即係冇噶。你諗下個可能個賓妹嚇。同個即係湊大兩個女，即係幫佢湊大兩個女，咁啊呢個喺度做咗十幾年啊，咁樣，咁你俾多啲錢佢，其實即係你見到即係同佢已經有一種親人嘅感覺，可能幫埋嘢添，好難講。我有個老友係好，即係佢請個，即係佢結咗婚之後請個賓妹翻屋企，個成狗裝鳩人哋啊！ 哇！咁個賓妹佢嘅裝咧？ 裝啫嘛，唔係幫佢。喺香港咧，夾人哋對波咧係唔犯法嘅。 是 吧？ 但是你沖涼夾人喎、 哦。咁你唔知噶嘛？ 咁啊係。 即係裝鳩人哋，可能裝人哋換衫咧。咁你知屋企好多 hidden cam 噶嘛？ 咁啊係。 佢哋咧裝啲 hidden cam 嚟嚇啲賓妹啊嘛。 係。 咁啊，即係點講咧？即係冇嘅，即係睇下你係咪過江龍，轉兩個圈嚟揾多啲。 啱。所以就唔使為咗一次嘅放榜，令到自己唔開心。 但係咧。呢、這個狗護士，我有樣嘢想研究一下喎。我近排咧研究緊呢、這個，又有留意呢個顏福偉呢個人啊。佢近排咧咪將呢、這個咪包裝咗呢個福仔呢嚿咁嘅。 二三九啊！ 即係我就喺度諗啊，其實咧佢你應該點樣評價佢咧？佢係咪成功將呢個和興白花油咧轉型咧？ 嗱，我自己睇顏福偉呢個人啦、 啊，佢咪黐筋嘅咧？ 佢唔係黐筋，佢係一個有理念嘅人。嗱、喺一啲嘅聚會裏面啊，我曾經聽過人講，即係因為我個朋友識顏福偉嘅，好熟嘅顏福偉。佢有一次咧搭飛機就撞緊到顏福偉，咁顏福偉咧就喺個袋度就攞支呢個白花油出嚟。咁佢攞出嚟嘅時候咧，就好似攞支呢個93年嘅 Latu 俾你，就係82年 Latu 就係話你用我一支白花油啦。佢好尊重佢自己嘅產品。佢第一日上機，即係第一時間上機，已經係全機艙嘅人逐支介紹，即係逐支派俾全機艙嘅人。你試下用啦，呢、這個白花油好好㗎。咁派埋俾空姐。到架飛機起飛嘅時候，佢當然乖乖地坐喺度啦。咁到架飛機起飛定你又去周圍行嘅時候，佢又周圍介紹。佢係送俾你用嘅，佢唔收錢嘅。嚇！咁咧，每人送一支，即係全機嘅人，每人送一支，佢埋嚟介紹。 你是外國人，他講英文；你是唐人，他用廣東話介紹他支白花油，兼送一支給你用。嗱，我覺得呢個人他成功的原因，第一，他尊重他自己。 你覺得他成功了未咧？就係 成功緊。 我都即係真人真事啦。我有一次喺港島區行山，咁啊見到條撚樣喺度跑步啦。咁然後咧又係咧，即係佢見到啲阿婆行過嘅時候，佢會送支白花油俾佢。我點解會想講呢個人呢？因為呢個人咧，佢近排做嘅嘢咧，其實完全咧係符合呢個廣告學嘅原則嘅。 係， 譬如話佢去將呢、這個佢做緊呢個叫 rebranding 啊。 咩叫 rebranding？ 重新將呢個牌子重新包裝。 係， 即係 branding 係指佢呢個牌子啦。rebranding 就係重新包裝嘅意思。點解咁講咧？佢咧首先咧，去幫呢個牌子模擬一個代言人出嚟，叫福仔啦，增加咗呢個 product 嘅親和力。咁然後咧，令到佢拉近咗普羅大眾同埋即係呢個一般人同埋佢呢個貨品嘅關係。即係如果佢揾個阿婆出嚟咧去做宣傳，或者可能嚇當年啊鄧碧雲未瓜嘅時候用白花油啊影真好咁樣，咁永遠都係阿婆先會買嘅。咁但係佢整個福仔咧。其實咧會將佢呢個 product 咧年輕化咗，呢個第一點。第二咧就係為佢呢個 product 咧做咗一個主題曲。嗱 ，No Matter 佢好聽唔好聽都好，但係咧你一定聽過愛多八十年 啦。但係呢個成為城中熱話啦已經。 即係咧佢呢、這個 strategy 咧，佢裏邊咧有主題曲，有咗呢、這個有呢個代言人，呢兩個角度嚟睇咧，睇嚟都係想提高佢呢個產品嘅親和力同埋年輕化。但係咧。多多少少又好像成為了城中的笑話咁樣，所以我又覺得究竟他是 OK 啊，定係唔 OK 咧？即係佢係究竟呢個 product 究竟發展是向上走定係向下走？因為他未做呢個 rebranding 之前咧，白花油是蝕到撲街嘅。但我而家就未知道佢嘅業績，但係我睇佢個勢，我而家評估唔到啦。 我自己個睇法，福仔二三九佢唔係走香港路線。佢走珠三角嘅年輕路線， 咩嚟嘅咧？哦，蚊釘蟲啊！ 係啊，佢睇嘅市場嗱，顏福偉呢個人係一個好醒目嘅人，佢睇嘅市場唔係香港，香港嘅市場白花油賣得幾多支咧？香港人而家搽白花油、蚊釘蟲咬，後生一輩會搽咩咧？嗱，白花油而家買一支我唔知幾多錢啦，但係你而家新一代嘅女仔。蚊釘蟲咬，你可能去 Capri 買支呢、這個Lavender 嘅即係嗰啲鬼佬白花油，就攞嚟搽，但係有陣香水嘅味道。我買一支嗰啲都係幾廿蚊啫，買支白花油都十幾蚊，咁我使乜去買白花油？白花油睇嘅市場係內地，我唔知道你有冇個咁嘅經驗。嗱，我曾經有過，當年咁咧我有啲老友喺大陸做嘢嘅話咧，啲人咧。通常搭香港人買的嘢係咩咧？白花油、昆龍驅風油、尿片買粉。大陸買到昆龍驅風油，買到白花油，十支十一支都係假嘅。咁咧香港買嘅係真嘅。啲友仔咧就好中意買羊油。大陸啊，尤其嗰啲廠妹啊，你總之香港一個工程師落嚟咧，你只要買啲咩上去咧，就受啲廠妹歡迎。 有妻屌！ 你拖一啲白花油翻去就得噶啦。原因就係、 是、咪藏落喺度咧？ 查我膠頭腦，點翻條內邊？我話俾你聽，呢、這個咧就係古老方法查白花油六神丸。 真 係啊！係啊，但係唔好信，啲人教我查我個袋嘅，我話俾你聽，你試下攞啲白花油查我個袋，嗱揾到個袋都縮緊埋，哇！我話俾你聽，使唔甩得彈子啊！你嗰日啊行都行唔揾到啊！你唔信你攞啲白花油查我袋底嗰度。 呢個古方啊，呢個 古方啊，咁咧。啲廠妹咧就好中意搽白花油，因為大陸多蚊叮蟲咬啊，同埋佢哋咧就唔會捨得話買支幾廿蚊嗰啲咩 Capri 香水，同埋大陸都唔流行啊，反而大陸流行咩咧？風油精啊、白花油啊、昆龍驅風油，但係大陸買到啲十支十支都係假，咁咪叫你香港人買啦。我話俾你聽，我親眼見過。咁咧，我有一次咧就去呢、這個即係 shopping， 就同老婆去 shopping 喺萬寧啊，喺呢、這個嗰、那個叫做 Pacific Place。中文我唔記得係咩啊？ 金鐘樓 啊，金鐘樓喺 Pacific Place 嘅萬寧裏邊，我見過一個大陸嘅大款，佢已經攞住個 LV 嘅紙袋啊、連卡佛啊、西帽嗰啲紙袋，咁咧就買咗好多嘢。但係佢同呢個萬寧嗰個女仔講：你俾一箱白花油我， 嗰、那個女仔攞咗一箱出嚟，細細箱嗰啲咧，以為咁叫一箱，佢話唔係，我係要一個紙皮箱咁大嘅一箱白花油。個女仔嚇到眼都突然盲出嚟，估唔到佢真係要一箱白花油，就托埋相機。咁咧，因為大陸咧就買白花油就真係好多流嘅，咁所以白花油呢個品牌喺大陸就成為一個嘅即係好多民工啊，或者係一啲嘅人嘅即係品牌。但係佢希望喺大陸走年輕化嘅時候，佢會點做呢？顏先生就會將佢包裝成為呢個福仔二三九。嗱，大陸而家咧好多呢啲咁嘅乜乜二三九啊、一六七啊嗰啲咁嘅嘢咧，就好流行噶。大陸嗰個數字嗰個包裝咧係流行過香港，因為呢啲包裝係喺香港已經唔流行啦。佢嘅包裝係完全 focus 大陸嘅市場。顏福偉係一個好醒嘅人，香港嘅市場佢不即係已經唔想再俾人眼睇下就算。你見到佢賣嘅廣告、作嘅歌，全部係睇大陸市場。我自己係咁覺得。 嗯，即係但係有一點係真嘅，就係、是、你譬如話富邊晚光油啊，咩新加坡斧頭叫佢朋友玩完㗎啦嗰啲。 係啊， 即係嗰啲你譬如話，可能一般人查完之後覺得，即係點咧？啲人查完都覺得好靚啊。 係啊， 即係咧，大家好介意咧，話哎呀，我浸完又未俾人。 啱啊！啱啊！啱啊！ 咁啊，同埋而且佢個即係好似我呢個年紀咁樣，我仲知道咩係萬金油。 啱啊！ 好似啊，而家問個十零歲嘅小朋友 已經唔知啦，因為阿媽阿爸都唔會查啦，依家。 係啦係啦，即係我諗係嗰啲牌子係唔得噶啦。 但係因為陣味唔得啊。 但係白花油應該係仲可以，真係可以走多一段時間啦。你見到佢你見到佢除咗重新做包裝之外咧，其實呢白花油呢、這個，我諗佢可能後邊真係錢好多。你諗下佢 sponsor 演唱會，佢去做慈善活動，即係佢喺後邊佢仲要做好多大量嘅公關工作，去將呢個牌子包佢嚟。即係我對佢做呢一扎嘢咧，我知道後邊一定係使唔少錢。即係佢抌錢落去咧，其實係賺，即係其實幫呢個牌子吊命。但係咧，究竟係吊命啦，定係真係可以重新將呢個牌子谷起咧？都有待再睇下。 我覺得如果佢喺大陸嘅市場即係打開到，就一定係谷起啦。香港嘅市場係好飽和，因為大家年青一輩啊，即係嗱，我哋一輩都仲識啊。但係你阿爸阿媽到八幾年、九幾年出世嘅細路，你阿爸阿媽都唔會用啦啲白花油，你又點會識？ 你屋企有冇啊？ 冇 呢啲嘢， 冇呢啲嘢。拉芬打嗰啲香精油咪有咯，即係我哋肚痛查下嘅，都查拉芬打啦。 你冇查啲代替咧？你 咩啊？代替我哋冇啊！好撚香嘅啲金谷油，屌金谷拉芬打嗰啲叫。 咪奶油啊 嚇！哇，奶你大佬，屌你！咁我又講翻呢個即係今集嘅主題放榜。嗱，顏福偉，我覺得佢今次擺呢個福仔二三九都係人生另外一次嘅放榜，得同唔得都係要睇個結果。所以大家年青人嗱，尤其即係中五畢業，而家啲細路啊，即係受唔到氣啊，考得唔好又話要跳樓，又話要啲又，我話俾大家聽，十幾歲人你睇呢個世界有幾多？十幾歲人你睇呢個世界有幾闊啊？多啲睇下呢個世界，唔好話我就係今次嘅機會唔得，就好似缺失咗好多嘢。你唔好成日聽先生講，聽你啲朋友講，聽你老母講，讀書唔掂就一定唔掂噶啦！我話俾你聽，讀書唔掂係你未來幾年揾錢會少個人，但係到你行到你人生嘅終結嘅時候，未必咁話。嗱，點解我咁講？大家生於呢個時代，唔係話冇機遇，乜嘢機遇都冇曬香港。大家唔好咁睇，香港係一個大都會。我告訴大家什麼叫大都會，東京是一個大都會，日本是一個大都會。東京你在東京生活不到，因為競爭太大，你可去外面，再不得北海道、九州。人家的國家是一個大都會，現在中國也是一樣，香港你生活不到，你覺得自己啊可能即不夠人競爭，上海生活不到，黑龍江，黑龍江生活不到，內蒙古。你不要經常說哇是的，屌你老美離鄉別井去那些鬼反地帶，你就錯了。阿仔，我講一件事給你聽，上幾次都講過了。 我有一個朋友當年影相，我當年做過影相啦。香港揾唔到食，皮靚嘢乜柒都做，唉，都係唔掂。揸住一部相機，四套婚紗，咁咧就飛撚咗去呢個蒙古。咁啊諗住，唉，算撚數啦，去嗰度即係過埋下半世啦。點知咧，內蒙古咧啲人咧就開始有啲錢，咁咧就去內蒙古去揸架吉普車，就攞啲婚紗咧去同人影下相。我話俾你聽，你唔好以為啲牧民冇水啊！在內蒙古揸住一部相機幾套婚紗，而家人哋喺大陸嗰、那個即係運作啊，講緊啊鋪頭啊，已經係上落一次係十幾二十萬。佢喺揸住幾套婚紗，一部相機去到大陸起一家之後咧，就喺不斷咧就喺一啲大陸嘅省份裏邊咧，就成立一啲婚紗公司去幫人影相。人哋而家都彈起咗，你唔好諗住香港唔得，去遠啲唔掂。去遠啲，分分鐘係你嘅落土啊！另外，我介紹一個人你認識。大家如果唔識呢個人咧，去買張車飛，嗰啲八達通啊，咁咧就去呢、這個廟街，有一間牛仔褲鋪叫135。個老細同我好熟，原因就係當年我冇錢買牛仔褲嘅時候，我就135買一啲幾兜嘢嘅牛仔褲。咁咧呢、這個老細咧，當年咧135牛仔褲係出口外國，但係香港成衣配額之後咧，就諗住面臨執笠。咁咧呢、這個老細就好即係心灰意冷啦，都話：唉，屌你老味撲街啦，都諗住執埋檔嘢。佢咧就攞一啲舊嘅牛仔褲，即係嗰啲仲係羅伯啊之類之類嘅牛仔褲咧，就上邊度買咧？ 蒙古啊！ 啊，你又估得啱。呼和浩特。 呼和浩特。 咁咧，佢咧就第一個香港人就攞一批舊嘅牛仔褲去呼和浩特賣。嗱，135牛仔褲咧，全世界得幾間專門店，呼和浩特、廟街、旺角、尖沙咀。咁咧，佢攞一批牛仔褲去呼和浩特之後咧，我話俾你聽，佢講俾我聽啊，唔使三個鐘頭真係賣曬，因為嗰度啲人騎馬，同埋嗰度啲人粗幹，即係幹一啲嘅粗活。牛仔褲咧，尤其厚料嗰啲咧，就非常之受歡迎，因為你牛仔褲磨極都唔穿啊嘛。咁咧就銷量就即係真係好驚人。因為一個牧民買開，哇！你條牛仔褲我著咁耐，我都買啦。佢唔理款式，只要襟毛，咁佢就買啦。咁佢嗰班牛仔褲咧就喺嗰度賣撚曬不但止，仲喺嗰度搞埋專門店。你諗都諗唔到啊！喺半個地球之外咁遠啊，差唔多香港去蒙古差唔多半個地球啦，坐十鳩幾個鐘頭飛機，估唔到啲牛仔褲就喺嗰度賣曬。你今時今日喺香港揾唔到食，你唔好話啊，係我揾唔到食。 係啊，各位兄弟， 去遠啲。 呢、這個世界好大嘅，我有個同屋，佢同我一齊住嗰條馬仔，佢個表弟又係啱啱中五畢業，讀唔到書，即係上年啦。咁啊，跟個叔叔去咗呢個科威特賣電器，搞掂咗啦。 落科威特賣電器都得。 係啊，賣電器啊。 黃敏堅嘅。 即係唔知啦，即係總之你諗咧，其實咧，你只要走出呢個香港，你睇到咧，其實好多地方係冇乜嘢好賣。 啱啊！ 唔知各位兄弟有冇去過旅行啦？即係去過好多地方旅行。你唔好諗住話講緊咩台灣、日本嗰啲啊，即係嘥鳩氣啦嗰啲。 係啊係啊！ 你只要唔好諗住去啲第一線嘅地方，你走下中國大陸，或者係你又唔好諗住去上海、北京嗰啲喎。即係你或者走下其他地方啦嚇，我都舉唔到啲咩例子。其實好多地方佢哋嗰個物資唔係咁充裕嘅啫。即係佢哋係好渴望人哋帶一部電視機入去啊。或者是那條村裏面最有錢的人其實是很想要一個大的 Passma 或者你會他們會想要一部靚車啊，但是有錢大陸那些狗官呢最大問題是什麼？資金沒出路，你給錢他嗎？他那裡可能要距離，他可能在條村裏面攤埋攤埋一大狗，但是呢他要去買東西的時候他要走很遠的地方，那那些有隻爛我閪的了，你叫他買不如不要找個車隨便都不行，即是他們未開發到這種消費的想法，但是有這件貨在這裡，你說他買不買呢？因為他要提升自己的階級，所以他一定會買的。就是我覺得即是各位兄弟 看遠一點， 走遠不是看遠一點之外走遠一點，你發現原來這個世界很多商機的，但是呢有商機呢都還有一件事，你有膽，還有一件事你有命， 我又講一個例子給大家聽。當年我拍照拍婚紗照，咁咧我未試過個老細咁開心嘅。 有冇幫過個新娘子咧？ 好想。 喂，我真係聽過有啲咁嘅故仔，不過你講。 咁咧， 這個老闆突然間接到十幾萬的婚紗相，一間影樓接十幾萬婚紗相，我想你都真的在十幾年前，你當他上賓那樣招待。這個人呢說，即我跟他聊天的時候，即在新娘化妝的新郎哥跟我聊天的時候，令到我真的茅塞頓開。他呢就在即那個年頭呢，之前就學師就做雲吞麵，你知道香港做雲吞麵除了兩個字就是死直啦，周街雲吞麵好不是得你一個嘛，咁你錄雲吞麵就不代表發達啦， 唔使學㗎呢啲嘢， 都要包雲吞㗎、哦， 即係嗰啲嘢一陣就識㗎啦， 都要熬湯底啦，咁咧 其實要學嘅， 係啊，咁諗住都唉算啦，揾份工，點知啊執一粒個老細，咁啊周圍冇嘢做，咁啊就去做地盤釘板，咁咧釘板嘅時候咧就識得一個人，嗰、那個人咧就喺冰島咧就即係就話買豬仔去冰島就做地盤之類之類。咁佢去一跟人就去咗冰島，咁諗住去個冰島咧就可以做下即係釘板地盤。點知咧原來冰島咧釘板地盤咧係做夏天嘅啫、因為冬天零下四五十度就冇人釘板，亦都釘唔到板，啲石屎都落唔到，咁啊黑米啦。點知佢係識咗門手藝就是、雲吞麵。去到冰島咧做雲吞麵，全個冰島得佢一檔嘅啫，識做雲吞麵。因為冰島咧基本上中國人已經好少啦，佢仲識做雲吞麵。咁喺當年咧，連嗰個冰島嗰個總統啊，咩嗰啲叫即係嗰啲總理都去食， 即係好似阿彭定康去食呢個蛋撻。 咁咧，嗰間雲吞麵鋪咧就俾佢彈起咗。咁咧，佢咧就變成呢個冰島咧數一數二出色嘅華人代表添。咁嚟到香港啦，十年都唔翻嚟一次，翻嚟一次影婚紗相啊，梗係哇！屌你老味，好隆重啊，使十鳩幾萬啲相啊，大撚到沙即係十尺乘十尺，諗住掛喺屋企嗰啲咁樣。 咁撚犀利。 咁咧。我告訴大家，你不要想著、這個世界、機會的東西可能即香港沒有，你去到第二度，估不到你懂得雲吞麵都搞得定一樣嘢。 所以有人說其實不要經常想著再去學很多東西、其實是你懂得的東西已經夠你賺一世的錢， 看看你的機遇去到哪裡。這個世界很大，大家不要說、我在香港不行，看遠一點、 你看看 Google 啫，用啲身體最基本的功能就 啱啦，咁就發達啦。 係咯， 啊好啦，大家我哋今日嘅錄音時間又差唔多啦。 好， 大家 拜拜。幾好啊！呢條聲 有啲智慧。